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千秋》，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沈乔想回玄都山的心早已有之，只是先前功力不济，他不想冒险。如今却不同，他的功力已然恢复得差不多，哪怕对上雪亭禅师这样级别的人物，亦有一战之力。不管怎么说，玄都山总归是他长大的师门，就算沈乔无异于掌教之位，也不容许有人心怀不轨，妄图将他心中的净土毁于一旦。张本初既然找上元婴，那就说明玉霭已经不符合他的期望，双方必然发生过矛盾，而且他们的矛盾可能大到足以让张本初想要将玉霭由掌教的位置上逐出。再结合幻月宗这边得到的消息，这其中若说没有外力的介入，沈乔是决然不信的。 也好，差不多是时候了，以你现在的武功，想把玉霭剁成八块可能不行，一箭穿心应该还是可以的。 我上去也未必就一定要杀人啊，能别动不动就说的这样血腥吗？ 哼，只怕由不得你。玄都山就像一块放在笼子里的肥肉，现在笼子有了缺口，眼馋已久的禽兽岂有不扑上去的道理？ 沈乔虽不喜欢这样的形容，但他也明白对方是对的，这就是玄都山的现状。玉霭的武功虽高，但面对内部人往往会缺少防备，就像他当初一样。 其实我这边还收到一个消息，合欢宗在长安失掉大片势力之后，与突厥人走得很近。 你的意思是合欢宗在玄都山的事情上也会插一手？ 那就不晓得了。你此行单枪匹马，不如我将座下弟子借一个给你助力，边烟梅和玉生烟，你想要哪个？ 这本是玄都山内部事务，怎好劳烦他们俩？ 哦，这么说你是想本座亲自与你去咯？ 啊？ 可惜啊，这次不能如你所愿。上回与雪亭一战，我伤势依旧未好，去了也未必能帮上忙。 怎么过了这许久还未好？ 沈乔一边说着一边伸出手去。燕无师的伤势如何，上回沈乔已经亲自把过脉，是一清二楚的。此时听他这一说，不知怎的心底反倒不确定起来。燕无师动也未动，维持着半靠在软枕上的姿势，竟也由着沈乔搭住手腕。凝神片刻之后，沈乔面色微微一变。 怎会如此？ 沈乔本以为燕无师的伤势不重，过了这么些天，就算还未痊愈也该好了大半了，谁知这一探脉，却发现对方气脉凝滞，气血不畅，隐隐有淤积之象，好像还比之前严重了几分。难道雪亭的武功竟已到了看似浮萍实则入骨的境界？可如果雪亭武功到了这等境界，他又怎会败在燕无师手里，还让对方给废了武功？ 是我这些时日忙着打理幻月宗的事，要将先前被打散的势力慢慢收拢回来，所以没空疗伤。原本没想到会如此严重的。 此事攸关身体，也是可以轻忽大意的。 不打紧，不是什么要命的伤，回头三五日便可痊愈。 你我内功根基道魔相悖，我无法助你，但玄都山历代传下来的外伤良药不少，这是我根据其中一个方子新进去药铺调配出来的，你若信得过就先吃着，每日三碗可减缓伤势。 燕无师拿起瓷瓶，入手有点暖，还带着沈乔身上的体温，他的拇指从细腻瓷瓶上摩挲而过，伴随一抹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沈乔倒没多想，只当他心中多疑不信自己，表面收下，回头却偷偷将药丢掉，那可就暴殄天物了。怎么说这里头也有不少珍贵药材，不知能救多少人。 你若是不吃的话便还我，左右也不是什么重伤。 为何不吃？ 燕无师见他眼巴巴看着瓷瓶， 心里好笑，偏偏不如他的愿，拔开塞子倒出三粒放入口中，又拿过沈乔面前的梅饮喝着水咽下去，随后摸了摸胸口说道， 啊，感觉胸口稚闷进去，顿时为之一轻。 这又不是仙丹。 我是说那梅饮，听说修道之人连金叶都能入药，梅饮方才你也喝过，难道不是有你的金叶吗？ 面对此等下流口舌，沈乔还能说什么？饶是成日里听多了厚颜无耻的话，他白皙面容也禁不住浮上一抹浅红。燕无师见沈乔眼露羞恼之色，一言不发撑住桌面起身欲走，便按住他的手笑道， 好好，是药管用，不是金叶。你什么时候去调配的药丸，我怎么不晓得？ 难不成贫道事事都要向燕宗主汇报吗？ 自然是不用，不过我关心你嘛，怕你钱不够花，又怕你被人骗了。 原来贫道在燕宗主心目中竟是这般愚钝。 哼，可不是吗？不愚钝你能傻傻被我卖给桑景行还不知道？那倒不是，你自下山之后一日日长进，我是看在眼里的，现在又比从前聪明得多了。 我看燕宗主这样也不像身上有内伤的，再多说几句说不定能好得更快。 那不行，少了沈道长这一味良药，注定是要好得慢些了。我听说杨坚给你拨了一笔款子。 不错，那笔款子是用于建玄都观的。 这么说你果真打算长留长安了？ 这倒不好说，我想先回玄都山看看，若能将玄都山的事情解决，往后玄都山要出事，在长安也算多了一个落足点。我观杨坚颇有雄主英才之姿，不是那等偏信偏听的昏聩君王，对道门也多有优容，说不定道门真能因此迎来一个崛起的契机。 他这样做不过是为了收拢人心。 我晓得，但这样并没有什么不好吧。我虽是道门中人，可也不敢说道门之中毫无败类，若能百家争鸣，反是天下百姓之幸事，也再不会出现君王为了一教利益而掠夺民产，以致民不聊生。杨坚受佛门影响颇深，却仍能对儒门与道门公平对待，在我看来这才是一国之君的气度。最重要的是，玄都山若想入世，现在正是好时候。 你不是对齐凤阁事事崇拜吗？怎么反在这件事上与他意见相悖？ 此一时彼一时，先师在世时并无这样的奇迹，他老人家若还活着，定也会赞同我的想法。 哦，你这样一说本座明白了。 明白什么？ 你想做的事就说齐凤阁会赞同，你不想做就说遵从齐凤阁的遗命，反正他也是死了，不会跳出来反驳你。 你这样说也没错，先师是再通达不过的人，定能理解我的想法。 沈乔这一笑之间，目光流转，辉华熠熠，直如满室生光，连燕无师落在他身上的视线都禁不住定了一定。听到他开口闭口都是师父好，燕无师十分不以为然，不过他自诩气量宽宏，自然不会去跟一个死人计较。由此也可以看出，沈乔虽然性子正派，却绝不是被规矩束缚的人，这正是当初齐凤阁从五个弟子中最终选择沈乔作为自己衣钵传人的原因。 你既然接受了朝廷的敕封，哪怕实际上不必听从调令，名义上也算是与朝廷有了关系。既然如此，玄都山的事也不完全是你个人的事。以幻月宗如今和隋朝的关系，若杨坚知道你要去玄都山，就算我不说，他也会开口请我帮忙。此行 我就让边延梅跟着你吧，他行事圆滑些，总会对你有些许注意。 那就多谢了。你受了伤，这些时日还是静养为好。 阿乔，你这是在关心我吗？ 不是。 你说谎。 那你问我作甚？ 哎，虽然我很感动，不过注定要辜负你的期望了。你莫忘了，老秃驴还在等我料理。怎么说人家也曾是堂堂周朝国师佛门领袖，我怎好冷落他太久。 我看你好意思得很，你想杀了他？ 本座要用他去换一桩天大的好处。 什么天大的好处他不肯说，沈乔也质问不出来，便不再问。过了几日，听说沈乔准备回玄都山，元英十分高兴，跑来问沈乔什么时候启程。沈乔却不准备带他走，因为玄都观还在建，需要有人看着，元英无疑是最佳人选。元英听见沈乔安排，一张脸登时从欣喜万分滑落到颓废失望，明显的让人不忍。 四师弟，你有这么想回玄都山吗？ 不是的。 元英有苦难言，这几天玉生烟有事儿没事儿就耍着他玩，元英又说不过人家，武功倒是比人家强，可玉生烟没有动手，元英是个老实孩子，总不能先动手打人。又想到自己人在屋檐下，觉得不能让二师兄为难，便都一一忍下来，心里早就将玉生烟列为头等麻烦人物，远远见了就避开。 我知道你一心修道，不介外事，但这次修建玄都观一事，除了你之外，我也没想到更合适的人选了。我争取尽快回来，只能先劳烦你帮帮忙了。 二师兄，你尽管去吧，我一定日日去那里看着，必不叫你操心。 谢谢你，阿英。 二师兄，你别说这些话，我们同在师尊门下，我却是最没用的一个，从来都帮不上什么忙，我心里一直很不好受，难得你肯让我做点事，我巴不得呢。 许久不见，这位一向恨不得能躲在人后的四师弟也懂事了，沈乔很欣慰。待他将诸事安排妥当，燕无师已先他一步离开长安，而在燕无师之后，沈乔与边延梅也启程往玄都山而去。 有声剧千秋，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